咖啡面的光芒将我包裹，它的红粉在我金色的肌肤上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花布，我也映照在那宁静海洋的波浪中，回味我曾居住过的爱情，像一个被尘埃的女人，藏身在那片野树之间，在每一个角落里，在那里整个世界已变得如此渺小，如同沙滩上的逍遥仙。居住过的爱情，像一个被真爱的女人，藏身在那片野树之间，在每一个角落里，在那里整个世界已变得如此渺小，如同沙滩上的小小鞋。我也映照在那宁静海洋的波浪中，回味我曾接触过的爱情，像一个被真爱的女人，藏身在那片野树之间，在每一个角落里，在哪里整个世界已变得如此渺小，如同沙滩上的小小鞋。 如同沙滩上的小描写。